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6集，唐默的嘴角微微勾起，他双手抚摸墙壁，走向地道的起点。大蚯蚓在他的身后缓缓地跟着，一开始还跟得很远，等一人一蚯蚓走了几百米，大蚯蚓又缺心眼地蹭上了唐默的后背，甚至用他的大脑袋蹭着唐默的头发，整条蚯蚓的上半身都倚靠在唐默的后背上。唐默差点就想给这个黏糊糊的东西一巴掌，万幸他忍住了，深呼吸几下，继续往前走。走到比尔的尸体旁，大蚯蚓闻到味道，害怕的嘶嘶一声。 坏蛋地底人。 唐默摸摸头，带着大蚯蚓继续往前走，最后回到了起点。唐默无法打开手电筒，黑暗中，他摸着大蚯蚓的脑袋，他感受得到，来到这个地方后，大蚯蚓明显兴奋了许多，一直急躁躁地用尾巴拍打地面。 你要是想走了，临走前能给我点眼泪吗？ 唐默试着商量说。 一滴就够了，稍微不那么假哭一次，真正的哭一次怎么样？ 大蚯蚓嘶嘶地叫着。 好饿好饿，回家看妈妈妈妈。 千辛万苦把大蚯蚓带到这里的唐默无言以对。大蚯蚓用尾巴拍打地面的声音从未停过，唐默一开始以为他只是太过兴奋，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欣喜。忽然，他的尾巴重重地砸在一块泥土上，咔嚓一声，好像有一扇门被拍开了。唐默惊讶地看向出声的方向，大蚯蚓说：“ 回家了，回家了。” 说着，滑溜一下就往那扇门的方向跑。唐默急急地拉住蚯蚓尾巴， 等等，能不能给滴眼泪？ 顿了顿，唐默想到。大蚯蚓说： 好奇怪，这个地底人在乱叫什么？ 大蚯蚓乱扭着身体，挣开了唐默的手，直直地滑向地道出口。就在他快要离开的时候，他滑动的声音停住，接着慢吞吞地滑到唐默身边，用脑袋蹭了蹭唐默的脸。他并不知道，在他蹭脸的时候，唐默的右手按在左手手腕上，目光淡漠地看着黑暗里的他。不得到蚯蚓的眼泪，无法离开副本。现在主线任务已经结束，可以使用异能，可以使用大火柴，无论用什么方式，他都一定要离开这里。 想回家。 嘶嘶的声音响起，唐默目光一凛，一根巨大的火柴突然出现在他的右手，他高高挥舞起大火柴，直接冲着大蚯蚓的环带打去，应该不至于打死他，但一定能把他留下来，留下来后，他才有机会慢慢地找到蚯蚓的眼泪。火柴头已经快碰到蚯蚓的环带，嘶嘶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 你是好的地底人。 话音落下时，一滴湿润的液体落在了唐默的脸上。大蚯蚓嘶嘶叫着，嗖的一下扭头滑进了出口。他巨大的身体砰砰砰地撞击地面，没几下就消失在了洞穴里。唐默愣在原地，片刻后，他伸手摸了摸自己脸上的眼泪，将火柴收进纹身。眼前忽然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。等唐默再睁开眼，他已经回到了浦东区的废弃工厂。唐默进入副本的时候还是中午，出来的时候已经月上中天。副本里的时间流速和外界似乎不大一样，唐默模糊地记了一下两者的时间，接着不做停留，快速离开工厂，以防有人在副本入口附近蹲点。唐默找到一家没人的汽车修理店，关上门躲了进去。唐默伸出手，将蚯蚓的眼泪 从自己的脸颊上摘下来。这滴眼泪在刚刚落到唐梦的脸上时还是液体状，但接触到空气后很快就变成了固体。唐梦没有打开汽车修理店的灯，他躺在地上用手电筒照亮这滴眼泪。晶莹剔透的眼泪在灯光的照射下好像一颗小小的钻石，是一颗水滴状的钻石。唐默敲击眼泪三下，没有反应。他又将眼泪高举过头顶，也没异常。唐默试着用火烧了一下眼泪，将眼泪浸泡到水里。等他用一块抹布擦拭了一下眼泪后，一行行小字浮现在眼泪上。 道具：蚯蚓的眼泪。拥有者：唐默。品质：一般。等级：一级。攻击力：五。功能：将眼泪擦拭在伤口上，可迅速愈合，可修复断裂伤。限制：仅可使用三次。备注：我想唐默这辈子都不想回忆是怎么得到这滴眼泪的了。 唐默想了一下，这一次伊能叔倒是说错了，要是被蚯蚓蹭一次脸就可以获得一个道具，那他愿意再被蹭一次就一次。这个副本的奖励从品质上看远不如马里奥的帽子和火鸡蛋，是一般品质，但对现在的唐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道具。过去的七天里，唐默一共收集了六个异能，没有一个异能是有恢复作用的。他现在身体素质极高，只要不是断手断腿，休息一段时间就能伤口愈合。但是如果是在打斗中被对方打伤了，唐默没时间等伤势慢慢恢复。这时只要用蚯蚓的眼泪一抹，就可以立即恢复战斗力。同时蚯蚓的眼泪还可以修复断手断腿的伤势。 可惜只能用三次， S 级副本比其他副本简单很多，也没太大的生命危险，但是奖励也会差一些吗？ 唐默双手枕着后脑，看着汽车修理店的天花板。上海浦东某商场地下停车场，一身肌肉的金发壮汉脸色苦闷地坐在椅子上，老老实实地把自己今天遇到的怪事说了出来。听到杰克斯说打死了大蚯蚓也没法通关后，洛风城脸色微变，坐直身体。 你确定你把他打死了？蚯蚓的身体断裂成两段三段都不会死，你怎么弄死他的？ 杰克斯很委屈。 我真的把他弄死了，罗博士，我按照你的说法用力把大木棍掰成两段，再把木棍掰弯套在自己的手上，用双手掐死了那条蚯蚓。我的力量确实能够掐碎它，这并不难，但是要在20分钟内把它掐到每一段都无法再生有点困难。我试了很多次今天才成功，可它死了，我的任务还是失败了。 洛风城站起身在房间里走了两步，他转过身说， 从现在开始你把你在副本里经过的每一件事事无巨细全部告诉我，黑塔的规则，那两个男人的话一字不差全部说清楚。 杰克斯挠挠脑袋努力地回忆。一个小时后，洛风城一拳拍在桌子上，脸色不大好看。 比尔不是那条蚯蚓，你要杀的是那个倒在地上的金发男人。 啊， 原来 S3 副本没有你说的这么难，他只是给你布了一个定向思维的陷阱，让你觉得最后出现的怪物肯定要杀掉。 洛风城疲惫地揉揉眼睛， 明天你去杀了那个金发男人就可以通关了。 杰克斯高兴地点头，也没去问自己到底误解了什么，转身离开房间。第二天中午，杰克斯带着组织里的两个同伴一起前往工厂，进入副本。 本来以为这个副本是我最喜欢的打架型副本，没想到还要动脑，我最讨厌这类型副本了。以后这种副本我还是不来了，交给你们和罗博士好了。你们等着，过会儿我就出来。 杰克斯踩在井盖上，踩了半天，居然没动静。他错愕地用力踩了两下，另外两人也奇怪地围过来。一人说， 看样子已经有人通关了。也对，按照洛博士的说法，这个副本其实不算难，人口挺多的。光咱们商场里就有很多人知道入口地点，有人通关也不足为奇。杰克斯，你以后遇到副本不要太蛮干了，还是要多想想。 另一个人安慰着说， 嗯，别管这个副本了，咱们去试一下 S1 副本。 本来杰克斯的表情还有点郁闷，听到 S1 副本，他顿时两眼放光。 哎，走， S1 副本最有意思了，我们一起去打最后的那只大行星。 唐默并不知道自己的猥琐发育让杰克斯错过了一次通关 S3 副本的机会，不过他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太往心里去。他跟踪杰克斯为的就是抢先通关副本，获得副本奖励，增加自己三天后参加公塔游戏的胜率。通关了 S3 副本后还有两天的时间，唐默又在商场附近蹲点，准备再试着通关一个 S 级副本。不过这次他还没跟着那个名叫唐巧的组织成员进入副本，半途中就自己意外触发了一个副本。这个副本也是一个单人副本，难度不大，比蚯蚓的 S3 副本还要简单一些，但是极其耗费时间。当唐默从副本里出来后，已经是第十天的清晨。11月23日下午17点，唐默被黑塔通知准备参加公塔游戏。黑塔的时间向来是非常遵循人类的时间制，候选者的三天是从11月15日的早上8点算起，到18日的早上8点结束。按照这个计算，还剩下10个小时，唐默就要被拉入公塔游戏。唐默检查了一下背包，确定没有遗漏后，背起背包走进了一家五金店。店里的东西被翻得十分混乱，显然在游戏开始后已经有玩家来过这里寻找武器。唐默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把锋利的小刀，他走进五金店后的小房间，拿出大火柴，用大火柴开始磨刀。大火柴的木头柄摩擦在锋利的刀刃上，木屑没有掉一丝，反而是刀刃被磨得越加锋锐，反射出冷冽的金属光泽。唐默用同样的方法磨了两把小刀和四只小飞镖，他将小刀绑在右腿上，四只小飞镖则藏在口袋里。大火柴比这些小刀飞镖厉害，但它不是万能的，有的时候小刀的作用会更大。准备好武器后，唐默找到一家便利店，从柜台下找出半瓶水和一包饼干，补充体力和水分。地球上线后，唐默在身体素质加强的同时，他发现自己对食物与水的需求越来越低，这个现象在通关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后变得更加明显。唐默有计算过自己对食物和水的需求，一包饼干和半瓶水足以让他三天内不会感到饥饿，四天内身体行动不会受到影响。为了防止副本时间太长没有食物和水，唐默又找了几家便利店补充了自己的资源。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，唐默坐在一家小餐厅里，目光平静地看着窗外，大约五分钟窗外才会走过一个人，但唐默一直静静地看了许久，也不说话也不动，就这样看了整整一个多小时。三个小时后，唐默要参加公塔游戏。半个月前，全华夏玩家被符文铎拉进了黑塔一层，被迫参与了公塔游戏。那时候唐默他们参加的公塔游戏是弱智模式，这一次唐默知道自己面对的绝对不会是弱智模式，这会是真正的公塔游戏。黑塔一共七层，在游戏正式开始的第一天，他就宣布了黑塔三大铁律，其中第三条铁律，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。被写在铁律里的游戏绝对不可能像 S 级副本那样简单，甚至会比马里奥的大风游戏还要难。唐默不敢保证自己能不能活下来，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是他生命 最后的倒计时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